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家话剧院演员王卫国。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话剧《离去》的剧本片段朗读。这个片段是讲饰演了一辈子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的演员艾略特·布莱恩患了阿尔茨海默症后去领取终身成就奖时出现的幻觉过程。导演王小英。第一幕第一场发生在大都会剧院国家戏剧颁奖典礼。话外音，女士们、先生们，本届终身成就奖将授予艾略特·布莱恩先生。布莱恩先生毕生耕耘于莎士比亚戏剧的舞台，他先后在亨利四世、麦克白、理查三世等剧中成功塑造了角色，而获得国家戏剧奖嘉奖，并以《李尔王》中《李尔》一角荣获国家戏剧奖表演大奖。为表彰他在戏剧艺术中的崇高理想和精湛造诣，评委会决定将终身成就奖授予艾略特·布莱恩先生。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全老师中午好。 哎，中午好。 孙老师，在我们今天环境旅游家开始之前，还是要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国这个高温的天气啊。首先是今明两天啊，京津冀地区啊再度遇到高温。由于大气透明度不太清晰啊，这个阳光并不强烈，所以很难出现38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那么最高气温呢，普遍是在35度上下，比如天津啊、石家庄等地。不过由于空气湿度的增大呢，天气呢会感到闷热。另外一片高温区域呢，集中在江南南部，像广东以及湖南、江西和福建的南部，这个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5度以上。当地这天气是十分闷热的，要注意啊，防暑降温了。再来看看全国降雨的这种情况。那么主要关注就是强降雨的区域呢，主要集中在秦岭的南北以及啊长江中下游地区。未来三天呢，像陕西以及河南的南部、四川东部会有大到暴雨。我们都知道像四川的九寨沟已经关闭了。另外一片呢是在湖北、安徽和江苏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那么在大城市当中呢，像郑州、合肥、南京、武汉，这个雨势明显要增强，多地还会伴有雷电等强对流性天气， 需要关注就是中小河流啊，这个水位上涨，要防范城市的内涝，地质灾害这个风险也增大了。所以如果是前往上述地区，尤其是山区旅游啊，并不适宜，大家要慎重了，是不是？ 好的，谢谢全老师给我们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我的1:06，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大家辛苦了，这两天可以休息一下。我说这话呢，可能能领会的朋友都知道什么意思啊。今天和明天都没球 啊，两天可以休息一下。 因为从昨天晚上啊，今天凌晨，各位看的更辛苦的是今天凌晨的那场，2点钟开始那场呢，应该是踢到了，如果没记错的话，4点多，应该快5点了吧？ 是英格兰那场吗？ 对，加时赛加上点球，这个确实很辛苦，所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准备一下下一趟的旅行吧。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旅行规划师还是我们的老朋友谭怀宇。 欢迎怀宇。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跟他说的时候，你没觉得在说您吗？确实很辛苦吧，看球看了一晚上。 是是，然后 今天还早起了。 是是是，今天还真是那什么，全被主持人发现了。对对对，有时他。他又睡下去就挺难受的，你睡下去半截再起了，哎呀，这都看了多少年的球了，这个是经验，你得有体力准备。 对，有很多人不同的待遇。我昨天我跟袁一没讲了，我们同事有两位啊，我就不说名字了，其中一位呢是这样的，前天晚上，你看前天晚上呢，应该我们知道日本对比利时那场，他是这样的，因为他是其实是昨天的凌晨嘛，叫做2点啊。 对 啊，那场呢，我们其中一个同事这样看的，他坚持看了上半场，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眼睛实在睁不开了， 结果上半场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发生。 还有一同事这样的，晚上起来上厕所，看了一眼手机，哎，日本1-0了，天哪，打开电视看一眼吧。刚打开电视，日本2-0了，然后接着他就把自己底下的进球全看了。 对对，那两个球。连续进的，进得特别快，而且日本队当时气势如虹，觉得哎呀，我觉得亚洲就有希望了，就有希望了， 就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对吧？ 对对对，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看球啊跟旅行有的时候挺像的。你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有很多 需要把握时机， 是吧？就像这次这个世界杯期间，我们说很多球迷去俄罗斯，有可能呢是冲着球去的，但是你无形当中、无意当中就发现了很多可能平时我没有关注到的俄罗斯的东西、俄罗斯的元素。 对对对对， 是吧？ 也有冲着球去没想旅游的，结果球票没带，就只能旅游了。 哎，连的昨天我们说的一条新闻，那个新闻里面就说英国球迷就是这待遇啊，去了以后就 看英格兰比赛，结果没有 球票放英国家里的 啊， 然后忘了 忘了 忘了，去了 现场买不着了。 然后本来要看的是那场。 对， 打巴拿马那场， 对6-1 那场， 有点遗憾，太遗憾了，会死人的。 为了不留遗憾，所以旅行啊，不管是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你还得有准备。 对对 对， 对，必须得做好准备。 我们要有旅行规划师这样的节目。 对， 今天怀宇就要给我们支支招，旅行之前怎么样做准备？ 怎么做准备？ 对， 但我们也听说过好多这不做准备的， 就是说走就走，走哪儿逛哪儿。 是， 那对于我来说不行。 心里不踏实， 不是绝对不行。你去哪儿 啊？ 如果你去哪儿都 钱不能白花了。 如果你去哪儿都一样的话，你就不用去哪儿了。 就是去哪儿都是吃吃喝喝， 对对对， 睡一觉的话，那 就给你指楼下一个地方，那地儿就叫哪儿。 你就去那儿了， 下楼就行、 嗯、啊。对对对，然后因为那个你得出去看不同嘛， 嗯，嗯 而且你准备你收获的多少，或者是、旅行是人生经历嘛， 嗯， 有的时候我们会这么想啊，就是如果去了以后发现你看到的东西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嗯 嗯，两种心情，有些人可能就受不了，就觉得哎呦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呢？有些人觉得不一样好啊， 对 对, 对, 对， 我完全没想到他是这样的。 对他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心态，就是我太希望，比如说我太希望我看的跟我想的不一样， 不一样， 对对对、嗯，那说明我看到了真实的东西。 嗯嗯，所以在旅行之前，如果说准备工作的话，您觉得因为准备的事情真的有很多很多啊， 嗯、 我们从最基础的，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说， 嗯、 好吧？ 嗯嗯， 最需要准备，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对你来说， 元素，就是你出去干嘛去了？ 嗯 那个其他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哈，你有一手机， 嗯， 第一呢，你带着一地图，都不会，就是、可能大差不差， 不会迷路 啊，不太会迷路。 嗯、 第二，吃这事儿是一个越来越容易的，只要有大众点评，全世界都有大众点评，就除了那个太平洋那个小海岛之外， 嗯、 其他的 也有 啊， 塞班。去了以后，你可以看到大众点评对某些饭馆的评价。 塞班不算小海岛，塞班是个 大 地方， 大 海 岛。 大海岛 在您看 来， 再小点了， 再小。咱们说那个角岛和礁之间那个，这不 好 说。到那准有海鲜，那是一定的啊。然后其他的去什么地方啊？那个就看你做什么准备了，而且你不能偏离时代啊。就比如说咱们说为什么今天说这节目，就是今天歇两天哈。 嗯、 那个你在那看球看的好嗨、 嗯， 突然间一停两天，这两天有前冲感，赶紧，比如说喜欢旅行的朋友，赶紧给下面的旅行做的准备。 嗯， 啊，我觉得现在你如果要是特累的话，精神还在球上头，或者是啊、精神还在周围的元素上头，那拿这个元素做准备也可以啊。 嗯， 啊，对对对对， 比如还是以足球作为元素， 还真是 那拿足球做元素就特棒。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因为跟很多大孩子朋友们一块看球的时候，就对。那个球，那个足球队所在的国家有了一定的兴趣和了解。 嗯， 除了那之外，对那个足球队所在的城市 也有 啊、 嗯， 而且那个主场， 就是、您说的俱乐部对吧？ 啊，俱乐部、嗯、主场。 您过去在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是看某一场比赛或者看世界杯 啊、 嗯，对您产生了就旅行产生了影响的？ 有啊。但是我有些到现在还没实现呢，我坚信它还会实现。 最突出的是。哪个地方或者是哪个国家？ 我想去看曼联 哦， 然后我到曼彻斯特以后，我发现哟、 嗯、 这不仅仅是一个足球城市啊、 嗯、 而且它的国家足球博物馆在曼彻斯特、 哦、 不在伦敦、 嗯、 也不在其他的什么什么什么威尔士什么什么苏格兰都不是，就在那儿。然后那是一个像刚刚打开的一本书，刚刚打开什么样，就是船形的那种有点角度的那样的楼、 哦、 然后呢这边立面呢不是那种就是就是特别锋利，那书是一个带弧线的、 嗯、 那样的书，打开了以后你就进这楼吧，一共是几层，然后呢上去以后一层一层往上走，走到上面最上一层，它那有一大屏幕永远放着1966年英格兰夺冠 的 啊，永远放着那个在那个怎么进的球啊、然后那球衣什么都在旁边。 可能现在看起来画质还有点渣，依然是情绪很激动。 对对，四 D 修复一下。 对，看着就是他那情，包括那个配音， 对对对， 都挺烂的，都是这好多噪音啊， 对 噪音的。但 anyway 这无所谓啊，你下楼买的明信片也是黑白的啊，然后那个看那鞋，所以刚才说这个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我上前一次去伦敦、 嗯、 去了老特拉福德。 哦，特拉福德。 老特拉福德。 特拉福德是重要的这个球迷的， 非常重要 的圣地。 对对对、嗯、所以到那之后呢我去那之后正好赶上他们的那个英冠那个决赛。 嗯。 然后我特别天真的认为门口有黄牛。 嗯。 然后呢英国没有黄牛。没有，因为他的票都已经在俱乐部卖了。他的那个售票处没有人 啊， 那天是关着的 啊， 所以那天我没办法，我说我一定要进去看看。进去以后就有几件事情让我觉得特别。 您是买到票了进去了？ 买一个 tour， 就是那样、 哦、 对。然后因为我必须得到里头看看这、嗯、那个这个场子、嗯、这个能量场、 啊、 这个能量场。 然后呢，那个不用说哈，那个椅子座椅等等，然后一看那个当时福克森爵士就在上的那地儿，他有一包房，然后再在那儿看球等等哈。关键是比如说66年那场比赛就是在老特拉福德踢的，然后有一个球呢就是永恒的争议嘛，就是打的横梁上，然后弹完了以后又弹出来了，结果一吹哨呢就说他进了， 看那个角度是不是进了，有争议是吧？ 对对，有争议。好多少年以后，40年以后，2000年以后，有了一种技术，就判断那个球是不是三分之二，超过门线了， 进去了。 后来说这个就三分之二超过门线了，刚刚就够了，就进去了。 终于有结论了。 对，然就是当年的那根那个 横梁 。在他的这 VIP 室门口搁着呢。 哦，这个是保存着的， 这永远保存着，这多有意思啊！所以就是当你直看的，不管是黑白还是怎么，声音多不好，但是这根棍儿是真实的呀，而且是 最有争议的一根棍子， 可以触摸到六六年的那根棍子，这 眼睛触摸它高的， 还是 能看到， 能看见。然后那个进去以后，让我觉得特别惊讶的是，或者是觉得好玩的是什么呀？有导游，导游说今天晚上这比赛我不能给你们那个讲的特别多，因为你们进来买的门票也是半价，因为他们不那个， 你买的是半价，所以我讲一半 啊，对，那意思就是讲一半，你然后就说在我们这个球场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我们厕所特别的多，因为他们德国人得的冠军多，我们必须得有一个东西超过他，所以我们厕所特别多，然后厕所有多少？想都想象不到，老特拉福德足球场有2680个厕所 啊！ 我当时就觉得当时就傻在那儿。 我觉得能占座位数的快十分之一了吧？你球场是不是也就坐3万人？ 没有，我 5万人 吧？ 那也不得了， 记不清了，是一个很天文数字，而且这数字我为什么一下记上？哥斯达大西洋号上头一共有2680个床位，那是一座城市，它是这样的数字啊，它一个球场有2680个座，所以那哥们儿是一个英国绅士，冷着脸把这个就说出来，哎呦，这太好玩了。然后其他呢就是各种拍照，然后看各种杯什么等等，然后人拿一假杯过来，你拍一个，然后那下面呢，那个正好那机器在剪草坪。味道特别好，那个剪草不像青草的味道， 球场， 所以这是回忆啊，这个， 但是这些一切都跟你在之前受到的影响做的准备都是有关系的， 对对 对， 所以比如说我们爱好是什么？比如说咱们爱看电影，那看电影跟足球不矛盾啊，现在 这两天都在说。一场足球比赛跟一场电影特别像，特别像， 特别像，特别像。那 你看咱们说几点啊？首先说一个。一场烂的比赛跟一个烂片特别像， 啊，对对对， 全程都可以不先上厕所， 你对对对，尿脸啊，然后你买了票进去了，你还觉得哎，他太亏了，不能走，坚持看完啊，还有，一场比赛当中一个球队有没有球星很重要，但是他决定这场比赛的这个精彩程度吗？不一定。 这跟 对吧？跟演员， 对跟演员阵容也是 那么大咖位的演员就在那儿演，你发现那个片子那么烂，那没有办法，是这个演员能决定了的吗？ 那不是真大咖。 不是，就是说啊，他有可能被尼古拉斯凯奇啊演那么多的烂片，对吧？就是这些演员啊，他不一定，他被骗去了。 对 对， 他冲着钱去的。 对对对 啊，对对对对对，史泰龙前一段时间也被骗了。 哎呀，你要说那个啊，这个最近他们正在热映，就不给泼凉水了。 所以呢，就是你喜欢的话，比如说在家里做准备，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元素嘛，是吧？然后现在 可以给你做很多，我觉得是事半功倍，这样的一些准备， 它是你通往未来的一扇门。 而且我觉得电影一定要去之前看，千万不要回来之后再看。 回来补啊， 回来补的话， 回来之后再看，你会觉得好遗憾。 哎呀， 遗憾死了！ 我怎么就没？ 对，我怎么就没？对，都是这种意识。 可是这事儿咱左右不了啊，有些电影是后来的呀，是吧？ 但是有大量的其实前人留下的，对吧？那么多的影像资料，如果你看的够多。你就会了解的更多， 捕捉的信息也够多，对。 我以前好像跟大家讲过，我有一次旅行就是因为一部电影而来的，就是去年。然后去年呢，我看了唯一的 新电影， 老电影，老电影就有一个什么向老电影致敬，有这么个片子叫做《宇宙与人》。 哦，我好像听你说过 说过，然后我就因为那事儿，我就去了趟云南。 是科普的电影吗？ 科普的电影。然后呢，就跟袁一说的也特渣，他是99年拍的。 对，那个时候老的科普电影啊，我们那个时候看的这种科普电影，可能会在某一个文化馆。 对 对 对， 啊，对对对， 少年宫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或者什么天文馆， 对， 什么的等等的，科技馆什么等等。然后那是一趟。那平常比如说咱们喜欢的东西，比如说现在说起来的话，那侏罗纪系列影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元素啊。 刚才说的是宇宙与人，这是 宇宙 与龙 啊。对对对，宇宙与人呢，说咱们实际上咱们渺小，然后呢，咱们后来的这一共才这么点历史，但是前面走的伟大的生物全部灭绝了。就大自然它真是有一个大剪刀，就是它才专门找那你特最厉害强者全给干掉。 对， 所以那个达尔文他伟大嘛，达尔文说适者生存。 对，这句话听您说过以后，我们想了好长时间，觉得确实 太有道理了。 对，真的是这样，好多好多强大的都没有了吗？ 对对对，最强大的全都没有了。可是他们虽然没有了，哎，他们的同类还在呢。他们那个同类里头不强大的还在呢。所以哎呀，恐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元素。 所以恐龙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准备工作应该说得来还挺容易的，因为有那么多的电影，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描写恐龙的东西，可以给你在旅行之前做很多很多准备吧。 并不容易。说句实在话，咱们只要是有一定智力的，或者有几岁的孩子都知道恐龙，都喜欢恐龙。但是恐龙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它一个就是古生物，它怎么回到人间的，中间有着特别好玩的故事，我相信知道的人很少。而我是通过旅行去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呢把这些一切都拼凑好了以后，然后我就下决心等我回来，我要把这些故事跟大家分享。 您上次给我们讲过那个恐龙这个名称 说 过这个的来历。 对对，恐龙的名称呢，实际上就是再简单说说，就是这么一个觉得这个有几种动物古生物，它们那个体型特别巨大，然后呢它们的身体比较特殊。这个特殊是什么地方呢？因为其他的巨大的这个古生物呢都是爬的，所以管它叫爬行类嘛，它的肚皮贴地的。它们的就是比较小的后代呢就变成了比如说乌龟，蜥蜴，还有什么当年有鳄鱼，这种肚皮贴地的都叫爬行类。但是有几个动物不是这样的，它们的腿在身体两侧伸出来之后马上向下长，有点像大象。然后呢身体又特别巨大，这些动物没有命名，所以给它命名一个名字。然后呢这个所有的动物和植物的命名都是应该用拉丁文的。所以这个给它们命名呢，现在我们知道叫 dinosaurs。dinosaurs 是两部分，一部分是 dino， 是 terrible， 可怕的意思，可怕恐怖的巨大的。然后呢 shorts 呢就是 lizard， 就是类似于蜥蜴的动物。所以呢恐龙这个名字翻译的不好，把中国人都给晃点了。 就是恐龙这个名字跟英文的那个名字其实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啊，因为在100多年前，咱们知道咱们那个时候正是一种就是启蒙阶段，科学呢也是比较后置的。所以呢那时候就是起了这个名字也觉得应该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就这么起出来了。因为龙这个词儿是虚拟的，而蜥蜴这词儿这个动物是具象的。具象的。所以呢就是汉语里头这么翻译过来，我觉得让好多孩子们就不懂了，而孩子长大了以后依旧还不懂。就是蜥蜴并没有灭绝，而恐龙就是大恐龙就是那个灭绝了。它灭绝的原因不是什么小行星撞地球这么简单的事儿，因为恐龙它是一个大类，天上飞的叫翼龙，水里游的叫蛇颈龙和鱼龙，地上跑的那一大类全叫恐龙。小行星撞完地球之后，说这个溅起的尘埃把地球给包上了， 遮天蔽日， 弄得这个

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做好准备去旅行，今天我们的旅行规划师就是做好准备的谭怀宇。再次欢迎怀宇。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每次你这个旅行，我们都觉得是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的啊，因为当中有好多好多知识含量。 他去之前会做功课，然后在行进过程当中，他也会收集很多资料。 嗯， 然后回来的时候分享的时候，就有理有据，有图有真相的。 是啊， 耶、yeah, ！我做到了。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一下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的画面，因为他怀宇每次讲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会把他的手突然竖起来， 拿出一个证据，举个例子。 对，举个例子， 一张图片就来了。 对对对， 还有很多实物。 有时候有实物啊。 对啊， 对对对。嗯、然后呢，今天哎呀，出门时候忘带了一实物，一块化石。真忘了、哦、 这是哪里的话？云南 啊？不，是那个从英国 带回来的 啊？对，英国带回来的、哦、那个这种东西，实际上在中国也很多。嗯、哎，下次再说吧。既然没真相，就没带来。 我猜肯定不是恐龙的化石 啊！不，跟恐龙同一个时代的。 哦、 我带图了 啊， 那东西叫菊石，就是它是这种长相。 哦、啊，这个 上次带来 对说过， 上次说过 这叫菊石。 它是一种软体动物是吗、 啊、它是个软体动物、 哦嗯、我怎么一点印象没有了 那 这个是像有点像蜗牛那个形状的 啊，对对对、嗯、但是它跟蜗牛不一样的，它是软体头足动物，它的脚长在头上了。 哦 啊、哦、我想起来、哦、对对对、啊、 头足动物呢，我们现在就知道是什么章鱼啊乌贼啊都是、 哦、 所以呢就是以前没有章鱼和乌贼、 嗯、 只有菊石。 嗯， 所以等后来 以前的人真可怜，吃不到章鱼吃不到乌贼。 你说那时候没有人呐？ 哦，没有人。 你为什么要吃罗志祥？ 美人鱼。嗯。 然后呢，这个也是在寒武纪的时候、嗯、它消失了。 哦。 但是在那个时代，紧接着出现了章鱼和乌贼、 哦， 因为那些软体动物把这壳扔了， 嗯， 出来了。 哦。 它可能有一个因果关系，就是如果要是拿那壳吧， 嗯、 背那壳子，它能够保护自己。 对。 但是如果要没那壳子呢，它可能游得自由自在。 对。 所以在海洋里头，它的天敌没了的话，它可以放弃那个防御啊。 对。 那它的天敌是谁呀、啊？这个菊石有多大呢？我见过最大的菊石直径1.6米。 哇！ 就 直径 大轮的， 它是盘成一个像蚊香一样的形状， 蚊香大蚊香，大蜗牛，你就想这大蜗牛是什么样？ 它的天敌是 就是海里的凶猛的什么。就是什么蛇颈龙啊、鱼龙啊、是苍龙啊、什么这样的， 一口就能给它吞了。 不是能给它咬碎，所以呢，在那个考古上发现了它壳上头有那个痕迹， 牙齿印儿， 牙印儿 。然后呢，这牙印儿到时候可以比对，比对谁的牙齿，就是因为牙齿 凶手是谁？ 牙齿是整个动物不是是所有动物身体中第一坚硬的部分，最容易形成化石，所以整个 经常我们看到化石的是牙齿化石， 牙齿，对。 所以刚才说到这个它的天敌的时候，就接着我们上半段那个话题啊，说这个恐龙这样的灭绝了的动物，它又是怎么样重返咱们的世界的啊？ 对，刚就是因为啊，这个是考古呢，是这么几百年以来一直会发现骨头，但是呢，恐龙的骨头呢，那我们知道它时代久远，那么它埋藏的呢，有些时候比较深，当然它也有裸露在什么河床上的那个地方，但是那些地方呢，有的时候人们会认为这根大骨头就其中一根，而不是整个一个骨架，但是后来呢，工业时代到来了，人们需要煤了，需要矿了，开始就 挖了， 所以我们知道煤是什么呀？煤是植物变出来的，石油呢可能是植物动物变出来的，那么在挖煤的同时呢，就有很多化石一起挖出来，这我们很好理解，就是当年这个植物和动物一起被各种埋起来了，埋起来一定不是活的，就跟那个琥珀一样，琥珀里头什么那蚊子那都不是活的，是个死的或者怎么着，那个琥珀就那个松油滚下来了，就把它给包住了，然后呢这个死的动物不影响它和植物一起成为化石，那植物成了煤，那么人们在挖煤的过程中就把它挖出来了，挖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完整，然后呢这些当时工人呢拿着它不知道它是什么，可是知道它是化石，那么在100多年以前、200年以前，什么人对这个东西就是知道的多呢？那时候有一个名称，是职称，叫博物学家。 博物学家 。但是一般的呢，专业博物学家就会特别难，因为他得见的特别多，所以有一些业余博物学家，有的是医生，然后呢医生就开始收集这骨头，然后有一个英国的医生叫曼特尔，曼特尔呢是个皇家医学会的一个外科医生，然后他就收集了好多这种骨头，然后他不懂啊，于是他就去问大专家，问法国的巨威业，问英国的那个什么牛津大学的教授，问完了之后呢，他觉得他发现了远古的生物。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了，所以他给第一个动物命了名，然后呢，当时他就发现，哎，这动物的牙齿，很特殊，他就拿着问完了之后，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叫巴克兰，就是牛顿大学的一个教授，说这个牙看着怎么那么像鬣蜥的牙齿，鬣蜥现在还活着，在加拉帕克斯群岛， 蜥蜴， 所以呢是个蜥蜴，那蜥蜴就是冷血嘛，老趴的。一层一层互相趴着晒太阳，因为它冷，所以呢就老怕那长得可丑了，然后呢 就跟足球那个进球以后他们 落像那个蜥蜴是吧，然后呢就是那个他比对完了以后发现，哎呀这真是很像啊，然后他就很开心，他就给这个古生物起了个名字，他说我就管它叫鬣蜥，翻译过就是拉丁文的名字，然后呢人家就说你这个名字不太好，你这个应该就叫鬣蜥的牙齿而不能叫鬣蜥，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名字就真叫鬣蜥的牙齿，这是拉丁文，翻译到现在这种动物古生物我们管它叫秦龙，秦龙呢？就是刚才 汉字的秦，咱们是把它， 这不是那个一个人字儿，一个离开 禽兽的禽， 秦龙。然后秦龙有一特点呢，人家后肢特力气特别大，站着的，前面腿短，然后身体是站起来的，然后这是第一个名称， 是曼特尔起的。 嗯， 然后后来呢，就是骨骼，就是这个不同的种类的恐龙都发现了，然后就刚才给大家说的欧文起了这么个名字。 嗯， 真正恐龙走到大家这个公众面前的是在世博会。 嗯哼。 1851年，伦敦举行了第一届世博会。 对对，必须得解释，要不然很多朋友都以为是在上海的世博会啊。 对对对，第一届世博会，那个世博会呢，在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最大的第一成就，万国博览会。 万国博览会，对对对。 所以呢，当时呢，这万国博览会呢，在海德公园。 啊， 海德公园呢，大家现在去过伦敦都知道，那一块草地，那是城市的肺。 啊， 不允许里头建这些东西，也可以建临时的。 啊， 所以呢，当时就把世博会拆走了，拆到现在那个地方。原来那地方叫西德纳姆，是一个小镇。 嗯， 但是现在人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 Kratos Palace， 水晶宫。 哦， 因为。那个当时世博会的主场馆建的就是一个水晶宫。 哦， 它是用铸铁和玻璃组合起来的， 外观看上就是 bling bling 的， 对， 水晶一样 的，还透光。 啊， 所以现在英国好多博物馆的顶层全是玻璃。 嗯， 是受这个影响。 嗯， 它自然采光， 嗯， 特别好，自然光。我们看东西会很舒服。 嗯， 所以水晶宫呢，当时移到了新址以后呢，面积又扩大了2倍。 嗯， 里边呢有很多馆，就是咱们会认为就是原来世界什么样啊，就是谁都不知道，埃及就代表世界的最古老。 嗯， 然后意大利代表世界的世界的艺术成就。所以呢，它里头会有庞贝这种馆。 嗯， 可是呢，光是有这个是不够的，所以当时这个水晶宫的设计师呢叫约瑟芬潘克斯顿。 嗯， 然后这哥们儿特别棒，他设计的这个水晶宫，然后他有一个想法，因为他是个博物学家， 嗯， 所以他就想把这些恐龙复原了，搁在这里头，让它变成一个恐龙乐园。 嗯， 然后那个 侏罗纪公园， 所以他在里头开辟了一些区域，这个区域里头复原了恐龙，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更多的一些地方。会做恐龙各种造型啊， 主题乐园吗？ 这个从哪里来？就从它， 这是第一 个时代开始。嗯， 就是当这个水晶宫就是再次对外开放的时候， 嗯， 一下涌进来了40000人，再加上那个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然后大家见了以后就特别吃惊， 嗯， 说这什么东西从来没见过，太新鲜了。于是恐龙就回到了。那个人间， 嗯 啊，然后形象是回来了，但是当时他有些东西做的不是龙的形状，他做的像个兽，像个野兽，像个食肉的。我们现在这个恐龙，比如说能见到的东西就很多了， 人种类多了， 种类多了，就是因为恐龙慢慢的化石也多了，因为比如说鸟和原来鸟类和恐龙没关系，原来根本不知道， 嗯， 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是小恐龙长了鸟， 嗯， 小翼龙长了鸟， 嗯， 所以恐龙这个名字就是天上飞的，那是会飞的恐龙，海里游的， 会游泳 的恐龙， 嗯， 所以呢，它是一个大概念， 嗯， 但是它们都变温，都生蛋， 嗯嗯， 对，所以人家不是吃奶长大的，人家是生蛋长大的， 嗯。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对于以后未来来说，我们怎么认识世界？ 嗯， 现在这个家禽很多都是恐龙的后代， 对， 我们现在吃的鸡蛋就是 吃的就是恐龙 啊，对，小恐龙， 恐龙的后裔。 可是它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啊， 嗯， 对 对，所以。这一切都是活的，所以在我环游世界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地方叫那什么嘛，墨西哥嘛，所以见到了大蜥蜴。 对，上次 说 过， 这个大蜥蜴就是恐龙的后代，只不过人嘴里一颗牙都没有，人吃烂香蕉的，然后满嘴红，那是因为他吃了烂西红柿，所以呢，他多好玩啊，多鲜活呀， 嗯。做好了准备之后，你会在旅途当中发现更多 惊喜。 对，对，真的是这样。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刚好相反的是说，哎，你要是不做准备的话，好多人是有这样的一种误会的，说不做任何准备，然后我可能发现的更多。但事实上，你如果不做任何准备的话，你发现了都不知道自己发现了， 对对 对吧？所以准备工作在旅行之前，